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01集。唐默想了想，又打开异能书，翻到异能那一页，他的手指在气质改变那行字上轻轻摩挲。 这异能还是个强制性异能，不能选择放弃吗？ 唐默无语地嘀咕着。虽然不知道气质改变是什么意思，会不会影响到外貌，但唐默一想到很久以后别人看到自己都会觉得啊，真是一个人畜无害的人呐，他就浑身一寒。比起扮猪吃老虎装逼打脸，他更喜欢直截了当的凭实力说话。当然，如果这个异能能使人变得更加低调，也不失为一个好事。唐默还是比较满意的。休息一晚后，唐默来到医务室，洛风城神色凝重地告诉他， 陈珊珊无法增强体质。 唐默错愕地转头看去，病床上浑身是伤的小姑娘手里攥着一颗亮晶晶的小星星。唐默看到这颗星星才想起来，半个月前的那场平安夜副本，陈珊珊和乔菲菲是凭借圣诞树树枝进入游戏的，但他们在平安夜副本里失败了，现在还能使用圣诞树枝来增强体质。仿佛觉察了唐默的想法，洛风城说， 本来我也以为不可以使用圣诞树枝了，可是昨天晚上珊珊的那根树枝变成了白光星星飞到他面前，和我们之前遇到的一样，这颗星星洒下光辉，想要增强他的体质，给予他圣诞礼物，但是失败了。星星还是星星，陈珊珊的身体素质没有得到加强。 唐默想起自己昨天晚上翻开异能书时看到的那句话， 异能超智思维，限制判断准确度上限为 50%， 体质提升空间为0。 拥有了超强的智力，却舍掉了一切的武力。唐默沉默片刻，看着病床上的小女孩，他走过去轻声地说， 有得必有失，既然已经无法弥补缺点，那就扬长避短。 听了他的这句话，洛风城和陈珊珊都露出一瞬间的惊讶，两人若有所思地看着唐默，并没有说些什么。洛风城和唐默很快离开医务室。洛风城说， 等杰克斯他们回来后，我让人通知你。 唐默说， 好。 这一等就等了整整两天。1月6日中午，杰克斯、赵子昂、唐巧四人行色匆匆地回到了商场。洛风城派杰克斯将唐默找了过来。唐默进入办公室，只看到赵子昂和杰克斯两个人。洛风城说， 唐巧和另一个成员受了伤，现在正在尤利兹治疗，这次请你来，一来是为了完成约定，让小胖子把这次集结副本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二来，唐默，和陈珊珊说的一样，现在玩家可以自行选择进入共塔游戏了。 唐默微微怔住。接下来赵子昂把四个人在这次香蕉酒馆里的集结副本里发生的事全部告诉给了唐默。和唐默之前猜测的一样，不同的玩家会遇到不同难度的副本任务，小胖子的四人实力在全上海绝对属于上流，他们的任务是给香蕉酒馆制作美酒，帮忙完成这一年的香蕉酒节庆典。香蕉酒节是地底人王国一年一度的盛会，香蕉酒馆在地底人王国家喻户晓，许多来自乡下的地底人从怪物王国偷渡过来的怪物都会去香蕉酒馆品尝品尝他们最美味最负盛名的香蕉酒。香蕉酒馆每年都会开一次香蕉酒节， 大多数玩家的任务是只要混进香蕉九节，成为宾客。一些和阿塔克组织一样比较强大的玩家队伍，有的任务也是要为香蕉酒馆酿酒，有的则是要破坏香蕉九节。最后杰克斯四人费尽心思，终于酿造出了真正的香蕉酒。 香蕉酒的主要材料是人血，怪我们喜欢吃玩家，地底人也喜欢吃玩家，所以他们真正爱喝的就是人血。 赵子昂说起这个的时候脸色苍白，还没从残酷的游戏里缓过神。 那些地底人把各种残肢断手都扔进酒桶里酿出酒，人的四肢像极了弯曲的香蕉，这就是香蕉酒。 说完集结副本的事，杰克斯说道， 离开普西的时候我们听说了一个传闻，玩家可以自行选择进入黑塔，唐巧说这种事很重要，决定要去看看真实情况。我们今天凌晨就离开了集结副本，一直守在黑塔旁，结果早上六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三个玩家一起走到黑塔下，没一会儿他们就消失了，他们应该就是进入黑塔进行攻塔游戏了。 杰克斯所说的消息不仅仅是玩家可以主动进入黑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三个人一起进去的。唐默问道，杰克斯不明白唐默为什么要重新问一遍，他挠了挠头点点头。洛风城看向唐默， 我打算明天和杰克斯一起去普西打探打探情况，黑塔位于普西，普西的玩家应该知道更多消息。 洛风城在邀请唐默，唐默也确实有兴趣想要过去看一看，然而他正准备说话，一道清脆响亮的铜声在他的脑海里响起。 叮咚，华夏二区正式玩家唐默已达到黑塔二层水平，五天后准备攻塔。 唐默的表情僵在脸上。杰克斯和小胖子没发现他的异常，还傻乎乎地看着他等他回应。洛风城看着唐默的表情，慢慢眯起眼睛，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半晌后他问道， 怎么了？ 那幸灾乐祸一般的童声在唐默的脑海里连续播报了三次，和两个月一模一样。黑塔欢快地告知唐默，你要去攻塔了。然而这一次的时间限制不再是十天，而是五天。这声音停止后，唐默转过头看着洛风城三人，洛风城的眼神中有一丝关心和打量，杰克斯和小胖子就纯粹的只有关心了。唐默叹了声气，无奈地笑道， 你们先去吧，我过几天再去，刚才黑塔通知我该攻塔了。 五天的攻塔准备期，唐默一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准备一些武器。经历过上次怪物山谷的狼外婆事件后，唐默对黑塔里的怪物水平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知，以他目前的实力恐怕还不是狼外婆的对手，但是他需要准备更多的武器，比如像行风一样准备一些淬毒的暗器，以备不时之需。第二件事，他需要提升自己的实力，这个实力不是收集更多的异能增强自己的身体水平，好的异能难以收集，唐默至今也没能收集到小胖子的异能。至于身体水平的增强，那更急不了一时，他现在真正需要做的是提升自己的格斗水平。和邪幽狼大战后，唐默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硬实力还不够强，他拥有强大的身体素质，但这种身体素质在他这里就好像小孩拿着大刀随便的挥舞，没有章法。他曾经和傅文铎在地下停车场交过手，唐默知道傅文铎有意让着自己，否则以傅文铎的格斗水平，唐默绝对不可能是他的对手。阿塔克组织里只有唐巧曾经受过拳击训练，但此刻他受了伤，不好教导唐默，而且他也只是业余水平， 在身体素质比唐默差一大截的情况下，能教给他的东西并不多。唐默想到了傅文铎。看着自己脚上的这双鞋，唐默想了一会儿，决定去找傅文铎。他并没有找到那个人。傅文铎好像是失踪了。那天晚上分别后，唐默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洛风城说，他和傅文铎达成了约定，小胖子四人离开集结副本后，也会把集结副本的消息告诉傅文铎。但阿塔克组织成员没能在商场里找到他，傅文铎可能是离开商场了，也有可能他也进入公塔游戏了。唐默想到这个可能性，他拿出火鸡蛋轻轻敲了三下，白色的火鸡蛋闪烁着淡淡的光辉。唐默轻声道，傅文，声音戛然而止，金属激烈的碰撞声从火鸡蛋的另一端传了过来，砰砰砰的声音响起，好像是什么重物用力地摔在了地上。没过一会儿，又是剧烈的撞击声。在这急促的搏斗声中，傅文铎惊讶的声音传来， 唐默， 他说得很快，但声音并不焦急。唐默思索片刻说，你是在进行公塔游戏？傅文铎说， 是。 好，那不打扰你了，有需要直接存档。 好。 简短的通话结束。唐默寻找傅文铎其实一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想请对方教自己一些格斗技巧，提升自己的实力。第二个目的和他所做的第三个公塔准备有关。他想邀请傅文铎一起进行公塔游戏。唐默经过了深思熟虑才做出了这个决定。匹诺曹副本和铁鞋匠副本都证明，他和傅文铎一起进行游戏时，这场游戏的难度会增加，后者表现得还不明显，前者已经得到了证实，而且在游戏中，两人的存档器只能使用一次。但唐默还是做出了这个决定，因为一个足够优秀的队友比游戏难度更重要。唐默不得不承认，他和傅文铎十分默契，而且合作的时候能够无条件的信任彼此，达到利益的最大化，这种默契很难得。唐默自己被黑塔通知进行公塔游戏，他推测以傅文铎的实力恐怕也收到了黑塔通知，没想到傅文铎先行一步进入了游戏。不过这样也好，不和他一起至少游戏应该会简单点吧，唐默暗自想到。第二天晚上，唐默从洛风城那里得知了主动进入公塔游戏的方式。洛风城说，现在玩家确实可以主动开启公塔游戏，当玩家走到黑塔下时，在脑海里选择进入公塔游戏，黑塔就会响起提示，确定是否进入游戏，是否组队进入游戏。顿了顿，洛风城看向唐默，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攻塔？有队友吗？唐默说，明天。没有队友。洛风城说，目前阿塔克组织的成员实力还不够，贸然去攻塔有点冒险，我打算在二月份的时候让他们准备的再充分一点，再一起去攻塔。他是在告诉唐默，阿塔克组织这次无法帮他。好。唐默并没有打算邀请阿塔克组织的成员和自己去攻塔，他要攻略的是黑塔二层，阿塔克组织的成员只能攻略黑塔一层，谁也不知道他们一起组队攻塔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任务，或许唐默的存在会给对方增加游戏难度，反而害了对方。 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